北京时间13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1点，海南，躺在树下，阳光和海浪，就是最美好的一天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活力调频 ，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。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你好，982，我有一个师哥，前段时间来了北京。他之前在老家有一份非常不错而且比较稳定的工作，但是呢，他一直觉得设计才是他的梦想，所以他在今年辞了职，决定来北京。其实我还是挺佩服他的勇气以及生活态度的，然后我也知道他有能力完成他自己的目标，所以希望他在北京一切顺利，也希望他的工作室能够越来越好。 也曾反复想过，也许是我不懂，我有一个小小星球埋在心中，有谁探望过？我沉默不代表不同，我执着也有话想说，仰望星星在那夜空，做着单纯的梦，谁叫醒此刻的心动。我要画一道彩虹，绽放你的光彩闪烁，冰凉的光芒暖暖的心房，指引我给我力量。我要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，温暖你我的春天。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，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。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，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，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。每天的1/24，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，活力 X 档案，中午1点到2点，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，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。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？魔力 X 档案。精彩不断。 一个驼背罗锅却心怀天下，一个溜须争宠却机关算尽，刘墉与和珅这对深入人心的荧屏对手，真实历史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？ 那么罗锅这个称呼是怎么传出来的呢？ 究竟谁是官家子弟，谁是有识之士？

一切的答案早已写在了电视剧那首经典的片尾曲里。正所谓故事里的事，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。故事里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。公元1800年，和珅一案告终，刘墉被嘉庆皇帝授予太子太保衔。此时刘墉已年过80，晚年的刘墉依然保持清正廉洁。嘉庆9年12月，公元1804年，刘墉以86岁高龄在家中去世。 故事里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